我先摸摸情况，等刁世国迎亲咱们就行动。 好。 咱们换个新鲜的，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。 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，都给我精神点啊！哎，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，让大伙儿高兴高兴。 光日子里里里的来，采的你什么的花的来。小姐的妹妹白长花，一不啷当响当响，咯啦，二的也是你来。 哎，你拿下去！ 谁家大媒人啊？看看， 还找我吗？哎呦！ 老少爷们，大家都是三寸五里的，都论得上是亲戚，请大家外边听，会说话。 外边 听，外边听， 说话吗？ 哎呦，我又不是亲戚，你看我脸上这样，大家悠着点啊，小外边听，悠着点，悠着点。 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？都他妈干什么呢？看得起我们在这待会儿，看不起我滚出去。 高兴的事， 滚！ 你别推人呢。 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世贵，没人敢欺负你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，陪我喝去呗。从今儿起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你要是信不过我，你拿枪崩落吧。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呀。 哦，好热闹啊。姚春，姚春， 哎哎，呦，大哥你来了，兄弟等你多时了。 恭喜恭喜， 哎， 大哥来吃一步，几日不见，你牛槽子改棺材，成人了。 哪儿啊？哪儿托您的福啊？弟兄们，给大哥倒酒。 好，我今天好好喝他几大杯，为老弟贺喜。 那好的，好好好。 喝。高司令，现在战局这么紧张，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，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，还搞这么大的排场，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夺了你的老窝？ 太君，我刁世贵四十大几的人了，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？ 别说了。 你不能过去，大哥，你不， 你们管不了我。 刁世贵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， 你喝醉了，大哥。 来，给

刚才播送的是故事影片《烈火金刚》下集《神奇英雄》的录音剪辑。影片根据刘流的同名小说改编，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设置，编剧江浩，导演何群、江浩，作曲赵继平。剧中主要演员李强、宋春丽、徐东方、葛优、刚晓光。节目编辑制作慎宇，解说黎昌。